休息翻嚟啊！嗱，我哋再讲一次，因为好多城寨朋友问起啊，细娘去咗边？细娘咧今晚咧就即系陪太太阿卡文咧就去睇医生吓、啊，入医院嘅。咁就即系亦都好多谢好多城寨人不断即系问候阿细娘啊，亦都要阿细娘咧自己。要即係處理好自己，唔好成咳啦， 係、嗯、啊， 支氣管嘅問題啦，咁啊，即係希望佢繼續撐落去嚇、啊，保重身體咁樣嘅嚇。好、啊、多城寨人講 啲金，即係可以係咪飲啲金桔檸、 啊？咪好多城寨人俾好多秘方佢啦、啊，已經係大量嘅秘方，我幫唔出去有冇試曬 啊嗰啲啊， 咩海底爺啊，連嗰啲蜈蚣啊，係咪啊？蜈蚣、啊， 蜈蚣都有話咁犀利。 咩咩泰國嗰啲蜈蚣藥啊咁樣， 唔係，我覺得呢要睇專科嘅。如果係嘔得耐嘅話，要睇專科嘅。即係嗰啲你自己嗰啲嘢啦，唔得就唔得噶啦。即係唔可以嘔嘅呢啲。 你係咪每一樣要試？可能兩三個月，跟住唔得就再試咁樣。 唔好再試。如果嘔得太耐就唔好試。佢一排噶啦，其實係佢已經係起碼超過一個月啦。佢咳嗰樣嘢已經 唔止啦，唔止啦。 嗰個要睇耳鼻喉科嘅嗰啲嘢，係啊 ，OK， 要噴下嘢嘅可能係。不過嗱，而家啱啱我哋見到啦，即係而家葵涌警署嘅現場啦，就好多即係示威者喺度嘅，又戴曬帽啊，又戴曬大聲公啊， 好似係堵咗路啦，出咗馬路，即係個人數多到喺個葵涌警署外面嗰個馬路嗰度啦，已經 係冇錯。咁嗱，佢而家就群情洶湧啦，咁就見到啲差佬就話咩香港警察啊知法犯法啊，就話釋放義士啊，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啊，甚至乎叫啲警員高叫叫佢對住啲警員話開槍開槍啊咁樣。我覺得就唔好挑釁啲即係差佬啦，嗱，即係講真，嗱呢樣嘢咧，我覺得即係大家要靜一靜，即係睇下，要細心睇下梁天琦，即係其實上個禮拜五啊，即係佢就 呢個係重要嘅， 係獄中裏邊寫篇文出嚟，咁佢就我覺得其中有一句其實 記住啊，係喺7月27號元朗遊行同埋7月28號。上環開槍之前已經寫好 了，佢署名日期咧就係上個禮拜五26號寫嘅，咁啊寄咗出嚟咧就係其實我哋琴日先至係見到嘅啫。咁啊，其實我覺得佢就呢篇文啦，呢封信啦，其實係我好驚訝，佢係好有預見性啊。佢講預見性就係其實嗱，第一就係話，我諗佢自己都係過來人啦，佢雖然佢講好強調又無法想像你哋而家經歷嘅苦難同埋身心受到嘅傷痛，咁但係咧，即係你哋一定係非常之好悲憤不已。 佢講得好清楚，因為佢冇喺前線，同埋佢係好有限嘅情況之下，上晝睇報紙，中午睇新聞嘅，去即係認識或者係掌握而家整個反送中運動嘅即係嘅情況，但係就知道前線嘅年輕人或者係抗爭者咧係流緊血嘅。 但係佢跟住有一段說話，我覺得就要好認真咁讀出嚟啦。雖然係咁，但我仍然希望你哋係能夠明白。本住對香港的熱愛，你們已經展現了無比的勇氣，改寫了香港的歷史，當然真正的公義還未來臨，你們或者因而就感到心中充滿憤怒，這個人之常情，但我懇請你們不要被仇恨支配自己，在危難當中仍要時刻保持警覺與思考。他接著說了，我時常提醒自己，政治的工作不是只是要令新支持自己的人繼續支持自己，而是更加要令不支持自己的人轉為支持自己，改變想法，認同自己的方向。如是者，假如我們希望能夠寬容地看待被論定為暴動的暴徒，理解這些無聲者的訴求，接納這些無權者的 謠言， 我想我們必須警惕每一言一行到底會更加接近目標還是距離更遠呢？當本應解決社會問題的人選擇冷待，反而熱衷於將香港的命運放上賭桌上面作為政治豪賭，我們需要的不是自己的寶貴的生命和他們對賭，而是在苦難裏面練成堅毅與盼望。哇，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緊要。第一個重點就是說他不要被這個仇恨支配自己，即包括我們現在見到的差佬，我們很憎他都好，喂，我們心中明明白白都知道他是被仇，其實現在被仇恨支配自己那個是黑警的，是那些差佬，他不是說定是對著那些即是 佢唔係淨係對住我哋嗰啲即係市民啊嗰啲示威者，佢甚至乎對住啲記者都係咁諗。 係啊，佢哋心理唔能夠平衡 㗎。係啊， 佢會覺得佢哋以為自己係專業嘅，點解受到整個政、整個社會跨階層嘅唾罵呢？ 係啊， 點解佢以為自己係執法、竟然係可以受到咁樣嘅對待呢？ 係啊， 部分確實係知識水平低，情緒容易失控。就以為自己代表了整套的法律是完全不容有任何一絲的挑戰，甚至乎明知明明根據常理樹大有枯枝是有害群之馬，是有些管理層、即是明明白衫的拱啲藍衫去到前線那裡去死，跟他們即係將放在香港人的對立面，示威者的對立面，令到他們結下了仇怨、但是去示威者就反而好似天琪咁講呢，就反而要時刻保持警覺，佢哋就係咁㗎啦，你可能游說唔到啦，咁但係咪仲係代表係應該要繼續同佢豪賭呢？又或者明明佢哋擁有嘅武器、擁有嘅裝備一定係遠超示威者攞住嘅紙皮這個保鮮紙啊、這些N95 的口罩啊、豬嘴啊，很容易打爛的一個的頭罩啊，是不是都要這樣跟他賭呢？這樣是。而更加邪惡的就是背後這個特區政府這個政權，林鄭月娥啊、李家超啊、鄭若驊啊，還有西環，就是想要賭一鋪啊嘛，他就是這樣去講解， 是啊， 去問大家。 不是，而且他，哇，我覺得他 時刻保持清醒，我哋仲值唔值得係去咁樣係去犧牲咗自己呢？ 沒錯， 我哋犧牲咗自己，喺過去我係感動咗好多香港人，銀髮一族又好，跨階層又好，而家嘅公務員啊、社工啊、教師啊咁樣，過去冷感嘅即係一啲嘅一族，又或者甚至乎淺藍嘅人都企咗喺佢哋嗰邊啊，咁樣係，但係咁樣犧牲落去，係咪會令到我哋爭取嘅目標係會行近咗、行遠咗咧？咁樣 即係我覺得就唔好大家嗰個失敗嗰個主義情緒咧。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咧就似乎係真係冇爭取到五大訴求裏面任何一個，但係我哋亦都唔能夠忽視我哋而家成就到嘅嘢喎。第一，如果講人心工程裏面嚟講咧，我哋而家呢個人心工程，是超越世代、超越光譜， 是 吧？即是喂，我們令到幾多本身是藍，即是藍絲的人走過來，令到本身很多我們以前說他是廢腦的人、都支持了我們，我們不是說政治，是感動到香港人，我們是那個，我們那種人心工程 是 超越國界的，是啊， 是啊，是國際社會為什麼現在高度關注香港的時局呢？ 是 為何 Time Magazine 時代周刊說香港，香港人再一次站在 front line 那裡是 fight for freedom at the front line fighting for freedom 呢，在走到最前線為自由地是去抗爭呢？這樣 是因為現在香港人這種這樣抗爭的精神是對抗一個很邪惡的政權嘛， 是啊， 他看得到嘛，是，而這個邪惡政權背後就有個專制獨裁的共產黨， 即係你個情況就係咁簡單啦嘛，同埋就係話，即係仲有一樣嘢啦，佢就係講就係話啦，嗰、那個即係你而家就係講嗰個問題就係話，你喂你而家你呢種咁樣嘅衝動，或者係你做嗰樣嘢，喂會唔會其實係相係變咗係呢一個呢啲咁樣嘅政呢啲咁嘅政客嘅賭注啊，佢哋賭桌上面嘅政治豪賭啦，確實係㗎喎。喂，林鄭其實每一個週末呢嘅遊行示威呢，喂佢都當一次民意翻盤嘅豪賭嚟㗎喎。呢樣嘢唔係我哋講啊，網上面連續兩個禮拜我哋見到 AO 嗰啲爆料其實都踢爆咗呢樣嘢嘅。是咪？ 你睇喺沙田嘅困獸鬥，喺上水嘅白衣人無差別對待呢個嘅，即係打呢個攻擊襲擊呢個香港人，你會知道每一次佢都係想嘗試叫做引蛇出洞，想示威者被大圍捕，想示威者自亂陣腳呢，就將個武力呢係去升級，跟住呢就俾佢攞住一啲咁樣嘅口實。 唔係沙田嗰次又 跟住又要拘捕嗰個叫香港咩黨啊？ 香港民族黨。 香港民族黨又話佢哋咧有一啲嘅武器咁樣係 嗰、那個民族陣線，香港民族陣 線， 香港民族陣線 嗰、那個係阿、啊、梁仲恆嘅，啊，即係佢係咁樣噶嘛？你見到佢即係有個、嗯、即係有個模式噶嘛？即係嗰個鐘擺效應噶嘛？即係呢一個盧偉聰，佢咪自己爆響口咯？我唔做嘢嘅時候，你就話我空城計；我做嘢嘅時候，你話警察濫權。喂，冇人叫你下下都去到盡㗎嘛，係咪每日冇人叫你下下都啊即係改過頭㗎嘛大佬啊，係咪 你參考6月16號200萬01人上街有冇亂？冇，因為冇警察報。 200萬啊， 記住啊， 係啊， 喺金鐘嗰度係差唔多係零警察㗎，冇事。上個禮拜五喺機場啊，即係和你飛 啊， 和你一齊飛，又或者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機場集會，由下晝嘅一點到夜晚嘅十二點，有咩事啊？ 嗯， 一樣嘢都冇發生過，就係因為冇警察係參與當中，冇警察口講話要執法，但實際上邊咧就挑釁市民、挑釁示威者，而引起更加大嘅衝突。 嗯， 喂，大佬真係無為而治，係咪即係唔該你啊？ 係係啊，呢、這個情況就係咁啊嘛。喂，你而家你仲係你見到 AO 嗰啲講法就係話、嗯，喂，總之咧，即係上個禮拜其實都仲有一篇嘅 AO 爆料，就係話咧要將呢一樣嘢咧，將嗰啲黑衣嘅示威者，即係抹黑到同啲白衣暴徒冇分別，甚至乎一定要有 collateral damage。喂，佢要傷及無辜啊！嗱，最後咩元朗嘅示威，元朗嘅客遊行，邊個傷及無辜啊？係差佬啊嘛！ 係啊， 喂，你五點半嘅時候無端端放咩呢啲催淚煙啊？喂喂射到人哋去老人院嗰度、嗯、跟住你 PPRB 嗰邊仲搵人出嚟講、嗯、就係話哎之前搵啲人呢去 check 過晒嘅睇過晒有冇風險先嘅。最後尾人哋咪爆出嚟囉搞到嗰啲喂嗰啲老人家走避不及、 嗯、 喂點解有啲銀髮族走上嚟呀、啊、喂可能真係俾你攻落嚟嘅其實係。係。即係離曬譜擘大眼講大話、 嗯、 即係講真即係坦白講如果嗱，我覺得你話贏定係輸， 嗯、 即係你睇下點樣睇如果你講人心工程嚟講，我哋係一面倒地贏。 係啊，天琪亦都知道年輕人嗰種，我唔係話追求浪漫咧，而佢嗰種激情，學生即係充滿靈覺，即係好純朴地睇得到社會上面唔公義嘅事件，嘗試採取 direct action， 即係直接行動，直接去挑戰呢個政權。見到過去有好多嘅實踐，包括埋100萬人、200萬人上街，唔能夠政府係去有正面回應五大訴求，我哋係咪可以有另外一啲嘅實踐啊？咁樣係。就透過呢啲咁樣直接去衝擊警方防線，又或者係令到警方每一次清場一次難過一次咁樣挑戰呢個政權，暴露佢哋嘅短處，令到佢哋出醜喺執法嘅過程，喺執法嘅過程，不過係不惜犧牲佢自己嘅肉身、肉體或者性命。 而梁天琦最睇準阿林鄭嗰個賭徒性格咧，你咪記得即係7月1號。衝擊立法會當晚四點鐘出嚟開個記者會，佢、嗯、其中一句說話咧係講得非常之無恥嘅。佢點講咧？佢話：今次可以話你係暴徒啦。 嗯， 喂，大佬啊，即係以前係咪你話以前老屈人哋啊？ 不過係啦，不過呢、這個嗱呢、這個亦都即係從嗰個事實嗰個大家要留意一下。嗱喺7月1號之前咧，因為有200萬人上街，有100萬人上街，亦都有大量嘅即係警察違規執法嚇。6月12號嘅即係射咗幾十枚嘅橡膠子彈、催淚彈。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國際係高度關注嘅嚇。咁、包括埋即係有一啲美國國會議員，甚至乎即係除咗係高度讚揚香港嘅示威者，甚至乎話要 nominee 啊，要提名。香港人呢或者香港示威者呢是攞 諾貝爾獎、 就是、起碼提名呢去參選是去競逐呢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咁但係7月1號夜晚因為呢個警方擺空城計有示威者係進入咗立法會大樓之後呢咁其實呢 佢諗住翻盤。 係啦。呢度呢係令到嗰個嘅行動升級呢係有部分嘅美國媒體、又或者政治人呢開始有少少調節嘅。咁、就話嗰、那個暴力嘅衝突雙方都要冷靜咁就去到嗰度咁嘅。咁所以呢嗱林鄭去擺呢啲即係同埋警方處心積慮空城計呢佢係達至到某一部分， 處心積慮， 某一部分嘅客觀效果，佢想見到。 但係佢 而梁天琦係睇到嘅， 係啊，而次次佢睇到嘅。 梁天琦同一時間亦都知道年輕人嗰種， 冇錯， 即係急於求成，又或者係急質唔能夠再等待，或者唔能夠忍受而家呢個 特區政府嗰種荒謬之處咁樣就即係作出一個即係我諗佢真係好有經過即係思考嘅一個嘅呼籲啦。係 啊，即係而我哋如果你話講，你話爭取一啲本身唔支持自己嘅人轉為支持自己，起碼喺呢一方面嚟講，我哋已經有好大嘅進步。 你問一問，即係我諗過去好多晚香港人係即係好多人係徹夜難眠嘅，唔係淨係呢個嘅。嘅元朗呢個嘅白衣人打人事件，另外當佢見到示威者呢年輕人咁勇武地係即係不惜以死相搏，跟住就即係拎曬自己嘅零用錢，受咗傷唔敢同人講，有啲老師 醫院都唔敢去，係 啦，醫院唔敢去， 因為知道你咁賤啊， 即係嘔血嘅，即係每年有啲老師見到話，咦放暑假，每一年啲學生都係同你老師講話拜拜你條尾，大家一齊畢業去旅行嘅，今年就講，去邊度示威請願遊行，跟住個逃生路線係點樣，喺邊度買物資攞曬佢哋啲錢出嚟，睇到香港嘅幼稚係咁樣去付出， 咁所以 香港人，即係我自己都係，我諗好多香港人過去呢兩個月流嘅眼淚啊， 係 我諗係多六四嗰陣時， 係呢個多好多，呢個多好多，即係我哋係嗰種感動，其實係有血有淚嘅，大佬，係 啊， 係嘛？即係尤其我哋見到就係話前晚，你話去開個烈火戰車。即係你開個烈火戰車呢，講真嗱，坦白講呢個係愚蠢嘅。愚蠢在於就係其實你根本上你冇可能攻擊到差佬。因為你開架車你點火你有過程。你點得嚟你見到威脅差佬就好似頭先講即係嗰個匿名嗰度有講話可以喂即係可以即係呢個對頭射嘛。已經可以咁樣做。而嗰啲差佬你以為佢唔會咁樣做佢絕對會咁做。而家你以差佬嗰種邪惡程度嚟講係無所不用其極。 警察對示威者鬧，對學生鬧，對議員甚至乎打出手啦，一句都聽唔入啦。你嚟調停嘅話咧，就粗口對待咁樣。喺天橋咧，就攞住槍咧，好似射鴨仔咁咧，射翻落去天橋。喺天橋底又射上。 喂，你乜嘢用心啊？ 天橋上邊，你諗下，其實而家係去到一個咧。只要當示威者是有一些的差池甚至乎嘗試是去升級的話呢就給了一個很大很大的藉口呢警方又再繼續是去將他們的暴力程度呢又再提升。 是沒錯。喂大佬啊即是你搞到去天橋裏面偷襲人家又瞄準人家春袋去射。喂呢啲咁嘅戰甲行為，喂大佬，喂即係你其實係唔應該，你國際社會唔應該再賣武器俾佢哋嘅，其實係。 不過從策略上面咧，當然就即係連登朋友或者連登仔好多係即係今次嘅運動因為冇大台啦，咁但係喺策略上面咧就唔係唔割席唔篤灰就唔代表唔討論啊，又即 係咁我哋 策略布陣係有優劣嘅，又或者係帶出唔同嘅客觀效果，咁所以咧就喺討論區都有一個討論咧就話即係而家要面對呢個咁邪惡嘅政權，又或者係即係。黑警或者警黑肆無忌憚行使暴力的話呢是不是要打這個的遊擊即是 be water 意思嘛 be water 的爭議嘛這樣是兵來將擋的水來討厭 或者 是敵進就我退這樣就好過打陣地戰沙田那次呢就是陣地戰呢就即是好彩就即係未去到最惡劣嘅情況，雖然都係好慘烈㗎啦咁樣係。咁但係上水嗰次呢又係陣地戰，又或者啱啱禮拜日7月28號西環嘅陣地戰就唔理想㗎。咁但係反而呢即係好似你話有朋友會講分析就係話呢個嘅上水嗰次大遊行嗰次就係打呢個好似遊擊咁樣呢即係躲到跟住令到啲警務人員呢想殺出嚟嗰陣時呢就大家係退得好快退如潮水咁樣呢令佢突然之間冇咗個著力點啊空撲一輪啊咁樣令佢哋疲於奔命啊令佢哋嘅即係士氣繼續係低下又或者係受到市民嘅責難啊反而喺個客觀效果帶出嚟係會仲好過即係佢哋打呢個嘅陣地戰。 我哋已經見到好多即係後生仔即係自己會即係自尋短見啊係咪即係而家已經六條人命啦即係自盡嘅。喂我哋唔希望見到是有戰死沙場的事情的如果一去到戰死沙場的話的那個暴力就升級了你一定是升因為那個仇恨已經去到另一個層次了已經是 因為會有部分的年輕抗爭者或示威者他們要為他們的同伴 報 仇，即要為他們的兄弟手足去認為要報仇，帶著即背囊就帶著遺書， 會遺書啊，這個 就以一個以死相搏的精神就再走上去前線那裡，就跟黑警去搏命樣。但是好似阿梁天琦咁講，呢個係咪會令到個目標再遠離咗，又或係拉近咗呢？我覺得大家係應該係要諗下嘅。 嗯， 咁所以去到而家運動呢個場合，先至就話，咦？如果即使係打遊擊，都係會有機會係會擦槍走火，又或者已經係去到一個運動嘅一個即係非常之疲累啊，又或者你話係關鍵嘅頸平啊，你話發者頸平嘅話咧，係咪呢個和李飛係要即係再一次進場，又或者咧喺一個運動嗰度咧交替地去使用策略啦？而家係咪應該和李飛最極致嘅表現手法就係發起三罷，又或者係全港大罷工，係作為一種手段去令大家有足夠的時間再去醖釀，又令到年輕人又或者是最前線的抗爭者是可以有些喘息的機會呢？更加不要忘記你每一次動員，他今日捉十個，明日捉二十個，那其實最勇武的幾百個的話呢，就很快呢就會被警方呢就跌了落他們的陷阱那裡。 我相信前線即是你說我們後生仔他不會怕，甚至乎呢你是越是即是去恐嚇，即是又出暴動罪啊，又出水炮車啊，是反而會火上加油。但問題就是話你令到後面的家人呢，他們後面的家人呢，喂他都會叫喂掹住你。即是你如果你只是往這個勇武的方向去行的話呢，你始終會行到一個骨頭腦的。即是等於有一個即是連燈仔啊，即是我見到即是叫銀鋒啊，他即是我都寫得挺好的。他就說即係而家呢，即係和李飛其實思想已經進步咗好多，反而呢個勇武派嘅思想呢就冇乜點進步過。係無論呢裝備定係對抗性啊，好勇武已經係同呢啲勇武派已經同六月呢前係兩回事啦。但最重要係呢，而家反而係勇武成日佔地據守之後，就開始唔知要做啲乜，跟住呢就俾九一衝散就散，然之後就再被捕。去到呢個階段呢，其實和李飛已經接受咗勇武派呢，即係已經勇武派還手㗎喇。但係呢件事呢，其實喺沙田一役大家已經睇得好清楚啦，反而企喺前線嘅時候呢，冇乜人真係會還手，就算還手都唔係好狠。而嗱，企喺你對面嘅速龍呢，個個一早已經有曬心理準備，建設出嚟就係殺人。雙方嘅心理準備 係殺人， 係啦，雙方嘅心理準備係差咁遠嘅時候，其實真係無謂守據點喎。喂，咁確實係，喂， 真係好似潮水咁，可能會 你有烈火戰車，佢而家出水炮車， 係 即係如果你係雙方嘅勇武升級咧，唔係嗰樣嘢，其實好快見到咧，就高下立判嘅。咁但係咧，喂，我哋要諗啊嘛，佢出水炮車嘅時候，我哋有咩方法係話俾全香港人知？就算你攞1700萬出嚟買呢三架水炮車，你都係戇居嘅，你都係白痴嘅，即係等於其實你而家你做呢啲咁嘅三白，你水炮車有咩用啫？咪得物無所用咯，係咪？即係第一反映到呢你係低能嘅，第二就反映到你純粹係殘暴，即係冇腦嘅，其實係係咪先？即係第二嗰樣嘢，我覺得即係其實如果你即係有班後生仔成日話組隊係咪，即係去前線啊，去衝嘅時候啊，喂，不如大家真係去組隊，即係去即係呢個去追擊啊，過街老鼠大行動啊，係咪先？ 因為都效果好大㗎。 喂，呢個效果好大， 效果好大㗎，係 已經見效啦。你睇下無線幾驚，連嗰啲咩 整啊， 商場嗰啲活動啊都唔敢搞。其實佢損失咗幾多嘅商業即係機會啊，大佬。 仲有建制派保皇黨啊， 係啊，啱啊。喂，你搞到而家呢一個即係民建聯今年咪唔敢搞會慶喎， 係啦，唔止一次係三次咁多啊，係三場唔同嘅酒會晚宴啊，要取消啊。 係啊，嗱，罷工係好難，但係即係你當啲建制派啊，當民即係呢個林鄭啊，個個好似過街老鼠咁樣即係去追擊，喂，呢個佢都冇理符啊，你啲水炮車有 Q 用咩？ 唔通入去會展咩？ 咪係咯。 唔通入去書展咩？ 去到邊度舉牌舉到邊度？喂，你自己都冇癮啦！喂，呢樣嘢啊， 我哋見到以前啊，台灣啊，即係呢一個喺國，即係呢個立法，即係呢個立法院入邊講呢一個老賊啊，都冇即係而家呢咁嘅組織咁有效啊。係啊，大佬，你又去到邊？喂，你以為好光彩啊？阿陳建波，你仲想收成皮啊？我就係要你嘅收成皮，話俾全世界知，你嘅收成皮就係你嘅收皮期。喂，呢樣嘢，你就算啊。即係你而家點樣賣？即係你點樣賣港球榮？你求唔到榮啊！你只會求到肉嘅時候。其實而家差佬感受到啊，因為我見到今日蘋果拎報啊嘛，即係而家你今年咧原來學即係、 啊、 警校啦， 有30個啊， 係啊，30個 唔打算係繼續，即係完成咗訓練之後咧加入警隊，佢、啊、會覺得而家警隊咁樣嘅聲譽，又或者咧、啊、入到去警隊之後，去到最前線咧，佢唔願意見到佢執行呢啲咁嘅職務， 文宣隊專登針對你要自己追擊嘅對象，然之後設計啲口號。喂，鬧到佢無地自容，鬧到你做建制派就好似啲黑警咁樣樣。喂，你自己都冇癮嘅，係咪啊？ 你睇何君堯、啊，何君堯今日自己啊係辭咗一個嘅職務，嗰、啊那個咧就喺屯門某一個 業委會嚟 㗎 嘛， 某一個屋苑，唔知係業委會啊法團 嗰啲顧問嚟嘅， 義務法律顧問， 係啦， 因為有業主就不恥呢、這個何堯嚇，即係呢個元朗白衫人打人事件無差別地襲擊市民，咁啊呢個何君堯參與其中啦，過重甚物啦，同白衣人嘅令到呢市民咧就恥與為伍啊，所以就下個禮拜三就開業主大會要罷免佢呢個義務法律顧問嘅職務，咁啊跟住何君堯咧今日自己寫信去啦，啊為咗屋苑嘅安寧嘅話咧，我自己辭職啦咁樣。 係啊，即係坦白講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喂你。追擊過街老鼠，你唔使戴口罩添啦。到時要戴口罩。 正正路路咪好似上個禮拜。 到時要戴口罩嗰、那個 去嶺南大學咯，成千個學生集會。 喂，到時要戴口罩嗰個唔係我哋啊，係 啊， 係佢哋啊。喂，大佬，你要搞到梁愛詩啊，係咪、啊、何君堯 啊, 啊、 林鄭啊、張建宗嗰啲出街全部都要戴口罩。係 啊, 啊， 喂，大佬。抗爭應該咁樣做嘛？ 今日下晝又嚟啦，去荃灣區議會啊，因為荃灣區議會建制派嗰個主席就唔批討論反送中嘅議案啊，咪好多市民同埋即係啲民主派嘅議員，包括新民主同盟啊、譚海邦啊、陳婉心啊嗰班議員一齊係去衝擊佢哋咯，係嚇要佢為自己嘅行為咧係要付出政治代價。 冇錯， 點解講呢個嘅一地兩檢你就俾討論啦、其他政治議題係對建制派有利嘅討論啦，討論呢個反送中嘅議案就唔俾討論啦，咁樣去凸顯佢哋嗰不時之處咯，係 係啊係啊，同埋咧，我哋而家工具好多嘅大佬，即係我嗱，因為我哋而家有18區連農場啊嘛， 係 有乜嘢衰嘢咧就貼通18區，即係而家咧真係其實好 work 嘅， 連農場 嗰樣嘢嗰殺傷力咧大過你喺 民主上面嘅進化嚟噶嘛，係啊，即係嗱點解城寨最近或者其實差唔多所有網絡上邊嘅網台嗰個收聽率、收視率都大幅飆升，就係、是、市民知道只係依賴 CCTVB 根本已經唔能夠掌握得到社會嘅現況啦，連農場。亦都係好好嘅一個民宣嘅一個嘅渠道，亦都係參與者、示威者一個互相撫平傷口，又或者互相情緒支援嘅一個嘅渠道嚟噶嘛。而家發展到又有呢個咩啊？咩撐警陳百祥或者陳百含家祥，又有呢、這個長輩圖連農場，我係咪好好利用呢個機會咯？其實未必需要每一鑊都係去完遊行之後咧。就心甘情願地咧，係去俾呢啲咁嘅黑警咧，係去 trap 啊，即係跌落佢哋嗰陷阱度。佢哋而家好興係去包叉嘅， 係啊，唔係佢 包叉跟住先勾你咁樣。 佢戰略好鬼衰格嘅，即係嗱佢啦，即係你每次退嘅時候啦，即係點解會而家有班後生仔覺得咧？點解即係守尾門咧，一定要同佢衝咧？嗱，其實佢哋有個 point 嘅，即係佢哋唔係啦，狗衝嘅。佢哋唔係話 有，佢哋有啲守則嘅。 佢嘅講法就係話咧，點解要即係守住啦？點解要設路障啦？其實就係話要保護要走嘅大多數人，先至要守住。咁即係因為其實而家你即係你啲差佬嘅做嘢咧， 不過呢個 yes or no 嘅喎， 唔係，但係佢而家差佬嘅做法就 justify 咗呢樣嘢，因為佢最後尾佢趕走你班人嘅時候咧，都要打獲你金啊嘛。 咁所以其實 justify 咗佢嘅做法，所以變咗 你只要略為走慢少少，佢都照勾啊嘛。而家係 嗱，即係佢話俾你，即係我哋而家話俾佢聽就係、是、嗱，每次咧就係遊行啦，因為我哋而家俾到差佬嘅信息就係話，即係每一個遊行都買一送一嘅，有遊行就一定有巨手，一定佔路、 嗯。 如果有遊行有佔路嘅話，咁佢咪見鑊打鑊啦。佢嘅做法就係、是嗯、每次都見鑊打鑊嘅、哦。而佢最後咩？佢趕到你地鐵站都好啊，佢都追上嚟打，搭完你一夢，佢又退翻轉頭個，好笑喎、啊！元朗站咪就係咁咯，西鐵咪就係即係前大前日嗰次咪就係咁啊！禮拜 揾到啦，佢講啊，前線咧有三種情況之下咧，先至會撤退嘅，如果唔係咧，就會同警方對峙嘅。第一就係當所有逃走路線已經被包圍，並冇任何示威者設防線，前有追兵。後無退路，這個第一種情況就會像了、嗯、第二種就是警方使用對人體造成永遠傷害的武器，例如是實體一些的槍彈啊，又或者是水炮車。第三就是尾班車已經或者是即將開出，留守的人數少於警方人數、 嗯、 被圍捕機會極大、 嗯 啊、這個呢就是第三種機會呢，他們才會撤退、嗯、不過我想說呢，其實是很高風險的、 啊、 這個換句話說是說什麼呢？尾班車或者即將開出嘛，即換句話說呢，一入夜之後呢，一些高危的情況，警方很容易布防、或者是包叉的情況之下呢，這些示威者還要在最前線那裡還要守幾個鐘頭，即是由入夜的可能七點幾一路守到十一點幾、十二點幾，咁你諗下呢，其實那個難度擦槍走火困難程度風險呢是高了很多。 是啊，他就要用心戰到就是每一個西鐵站旺角一定呢報啲警員出來去鬥你啲黑衫示威者、啊、所以每次而家呢衝完之後一定換衫，是不是？咁好啦，你去到咁樣即係喂，坦白講，喂大佬，你用、嗯、你咁樣用心用到咁極致，去找捕呢啲咁嘅示威者，點解你去對住啲白衣暴徒，你唔敢做咧？ 係啊， 喂，你鏗槍集，你而家你輯錄曬所有嗰啲 CCTV， 咪俾佢見到咯、 嗯嗯嗯。 喂，你唔淨止搭膊頭啊，行完空之後行掂行掂過都冇事啊。最後咩？你個李漢和，嚇、 嗯， 仲、啊、要同人哋講，喂，你趕曬你上車未啊？喂，好似嗰啲白衣暴徒指使到佢做嘢咁樣喎， 佢哋先係揸槍嘅。 如果你未講曬，我就斬佢哋㗎啦。喂，呢啲咁嘅說話，未必係叫斬啦，我唔記得咗啦，即係都話即係再同佢鬥過咁樣啦，係咪？喂，大佬，呢啲仲唔係公職人員行為不檢？嗱，所以嗱呢節時間差唔多，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要跟進一下而家咧 ICAC 咧， 係、嗯、我都啱啱想講呢單， 就似乎想做嘢啦，係啦。咁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啦，我哋轉頭呢就講講啦。 好，我係劉西良。香港而家去到關鍵嘅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好嚴峻嘅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係去到關鍵嘅時刻啦。我哋喺手機上面呢係有一個 Apps 俾大家下載嘅。咁如果大家下載咗之後呢，就可以加入通過呢個 Apps 成為城寨人嘅會員，亦都可以喺 Apps 裏面呢參加我哋嘅動或者是在 Apps 裏面購物，這樣的話是支持城寨繼續走下去的一個方式，希望大家可以快點下載這個城寨 Apps。